966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18.4摄氏度，本市呢仍然处于高温的黄色预警当中，维持晴热天气，午后城区的最高气温呢将能够达到35摄氏度以上，天气炎热干燥，紫外线很强，户外活动请您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及时补充水分。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间多云为主，会有2-3级见4级的偏南风，气温将从33摄氏度逐渐的下降到29摄氏度。今天的能见度不错，登山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登山。不过午后呢天气炎热，大家如果爬山的话，尽量选择早晨到上午的时段。另外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天气晴热，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所以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的等级呢是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35摄氏度到19摄氏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是3，感觉炎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比较舒适。另外呢，白天天气晴朗，光照强烈，紫外线气象指数是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退去，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严重拥堵的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关注一下。在西部地区，西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莲花桥一直持续到西三环路的紫竹桥。在西二环路目前内环同样也是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广安门桥持续到复兴门桥的桥区。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光明桥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而在东二环路的内环自北向南方向呢，拥堵路段呢主要是出现在东四十条桥桥区到朝阳门桥桥区这一带。而在东三环路目前呢自南向北在外环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分钟寺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金广桥。在东四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有车辆拥堵的情况出现，主要路段集中在四方桥到一直这是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我们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我觉得我今天说话应该捏着点儿。 为什么？ 就是 迎接儿童节是吗？ 哎，你怎么知道啊？一大早呢，我就看到我们的一位热心听众啊，给我们留来了就是叫做六一感言啊。同样，我们的节日，我们也戴过红领巾，共产主义接班 人 我们也看过， 哦， 也唱过，儿童节我们也换上过新衣服，节日的喜悦还记得吗？他回忆的是当年的他们，然后呢回忆的是现在的自己，想象的是现在的自己。 对，当年的那首歌是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记得吧？ 亲爱的叔叔阿姨。 对，后来是改成叔叔阿姨。最早是那个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同我们一起过呀过着快乐的节日。 好吧，今天是5月31号啊，明天呢就是儿童节了，小朋友们应该是放假一天啊。就是不管家长这一天呢放不放假，有什么安排，那么这个节日呢，总而言之呢，还是要陪孩子一起过的。而且现在有很多成年人也是在六一这天呢，回忆自己小的时候跟孩子们一起来过节的。那既然我们的听众呢已经发表了感言啊，那我们就也问问大家吧，曾经当年的你们那份喜悦还记在心头吗？当年你们是怎么过儿童节的呢？肯定跟现在的孩子完全不一样了。 那是。 好，同时呢，我们今天呢也开启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互相帮忙的话，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的快乐。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说到六一儿童节的快乐啊，我们有帮友呢特别快就回复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当时儿时的情景呢可能都差不太多，就那个年代了，就那样一批人都差不太多，但是呢儿时的歌声很多还是记忆犹新的。比如什么让我们荡起双桨啊，包括刚才你唱过的歌呀，还有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啊。 对， 我就问了一下现在的小朋友，当年好几代人曾经传唱的一些儿童歌曲， 他们还会不会？ 好像现在音乐课有的就没有再教， 真是 没有传下来，你知道吗？ 对， 其实我想了想，觉得还是挺遗憾的。 后来想，现在的孩子竟然不会唱《小白船》， 让我们荡起双桨，好像也不会。 那荡起双桨还有一些孩子会，小白船我问好多孩子是已经彻底没听过都。 什么小红花之类的哈，花 园里篱笆下， 完全不知道了。其实也是蛮遗憾的，不如我们私交吧。好，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互助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啊，他呢是想说说这个夏天啊，尤其这两天这个天儿已经劲儿上来了。刚才咱们说也发了叫高温预警啊。他说这个开空调是挺好，屋里挺舒服，但是每次一到这个夏天呀，发现家里这个电蹭蹭的往下掉，就老得给你卡背上，这玩意儿还真是挺费电的。他说各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开空调节能的妙招，大家交流交流。 首先您买的那空调得是节能的啊，因为现在基本上上面都是那种带标签的，写着是叫做节能的吧。 咱们的环保能耗标志叫做从一级到五级，这个一级呢是最节能，就是现在一般的很多变频空调是能够做到这样的。四级五级的空调现在基本上市面上我们已经不太能见得到了。 对，基本上我们用的空调应该都是这种啊。首先这空调呢得有保障，另外呢咱们最常说的就是那个温度的调节。 对， 基本上在26度到28度之间其实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开空调吧，它有一个技巧，就是刚刚开启的时候呢，你不要给它设置在26、27度，你先给它设的低一点。 你等它那个温度下来之后再保持在那个26-27度，这样的话它是比较能够节约能源的。 你这属于叫做手动变频 啊，就差不多是这意思吧、嗯、这我也是跟别人学的那么一招 对是，这样能快点先凉快下来，然后已经觉得舒服了、 哎、 屋子里空气也不那么潮干燥了，您再把温度调上一点就节能了。 哎，就这个意思啊。 是，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其他的能够在开空调的同时也能够节电节能什么好的主意啊、 嗯、 挺适合这个季节来分享的啊。 对， 我们一起来脑洞打开一下啊。 嗯， 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 这问题同样很应景啊、 嗯、 刚才咱是因为高温预警，这朋友问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明儿就到儿童节了，很多家长特别是祖辈的爷爷奶奶可能会面临给孩子啊挑儿童节的礼物。这位朋友想问，我们这小朋友是5年级，我给他买个无人机当儿童节礼物可以吗？ 啊、哦、这没什么不可以啊。就您担心的是什么呢？我估计可能作为长辈来说担心的可能就是比如说适不适合孩子玩啊， 嗯， 他能不能操控什么的。 对， 据我了解啊，就是无人机好像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年龄限制。 对， 只要他喜欢他能操纵 嗯 就可以、 嗯、 而且他分档次的，分等级的，有入门级的，有高级什么的。所以如果小朋友之前没有接触过的话，您给来个入门级的应该是问题不大， 先上上手锻炼锻炼这个手眼协调能力、 嗯、 但有一个啊，就是咱们北京来讲还有全国其他很多地方都有啊，就有些地方呢是有这个禁飞区的，咱们去玩无人机一定选择到那种不会干扰到我们其他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地方去，也就是许可玩这些就是叫什么空中飞翔设备的，包括热气球啊、无人机啊，咱们以前就是什么遥控飞机啊、航模呀、啊，全算上。首先一点，咱们不要触犯法律。 嗯，就是在可以遥控的地方去玩啊，不能到那个不能玩的地方去玩啊。 嗯， 还有就是，我觉得呀、啊，5年级的小朋友应该最好有大人陪同， 是 即便是他会啊，玩的挺溜的、 嗯， 最好大人也陪着，而且大人呢，最好也多少掌握一点使用的方法、啊。 没错，这你不能光小朋友会，大人不会。 总而言之这个还是挺好的哈， 是 对手眼协调能力什么包括这个控制能力啊好奇心啊都是可以满足的。 嗯， 您都已经有目标了还算是好的呢，你像我这当妈的还没目标呢， 还不知道买什么呢。 对，因为现在的小孩吧他真的什么都不缺， 对， 人家一过生日吧什么过个这个节那个节儿童节你说你要什么，就他们想要的东西其实你不想给他买。就从什么学习的角度啊什么从这个角度那个角度你可能不想给他买，但是呢你想给他买的呢他又不一定是真的喜欢，所以还蛮纠结的。不像我们小时候或者说再往前一代人，那个时候因为没有那么物质丰富很匮乏，就你盼一个东西盼到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得到，但现在的孩子哎呀 这个感觉 啊 我这个有点不好意思直接点名这个话这个伤你的心啊。 那你还是别说了。我不想听。 就是现在的孩子已经真实的做到每天都是儿童节了，这个感觉就是他想要什么东西这种幸福感觉 啊。 但是呢你还没有做到每天都是情人节的这种状态。 大人其实如果想过春节天天都可以过春节，除了 吃饺子是吗， 团圆可能做不到之外，那想吃的东西那简直就 是 很容易了 是 吧、 嗯、 那大家有没有给小朋友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啊，咱们都晒一晒啊、 嗯、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参考啊。好，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想了解一下干的柠檬片和新鲜的柠檬片区别大吗？ 哦， 区别不大 啊。是吗？维 C 什么含量也都能一样保持， 从营养成分上来讲它们确实没有太大的差异。 哦， 只是说我个人感觉 啊 新鲜的柠檬它新鲜嘛、 哎、 口感什么的和干的不太一样 啊。 而且就是干的柠檬片比新鲜的柠檬片啊泡水喝的话要稍微的甜一点。 哦， 新鲜柠檬它就是纯酸的嘛，纯天然的，然后干的柠檬呢它在晒制的过程当中呢多少会有一点点那个比如说糖分的 分 或者是分解之后的那种、 哦、 所以它会甜一点。 嗯， 营养成分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嗯， 而且基本上都是用来泡水的嘛， 干柠檬泡完水也能有那个酸不劲儿那感觉。 当然了、 哦、 没喝过是吧？ 没喝过， 我请你啊。 行，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这是打算出去活动活动了。 是的， 在咱们北京高温预警的时候您给我们提来了一个问题，说现在去苏杭一带旅游是不是会很热，那边进入梅雨季节了吗？ 哎呀，我们有一对就是老夫妻、 嗯、 老夫妇、 嗯、 他们经常听我们节目、 啊、 就在网上听，他们是在杭州养老。我不知道他们今天有没有听节目 啊 如果有听节目的话可以给我们互动一下，就目前现在那边的这个温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啊，有没有进入梅雨季节。虽然我们也可以查到，但是我觉得不如那个 当地人当事人或者设身处地的人那个感觉更对一些啊。 是。 嗯。还有一听众呢，他想修一把雨伞，说这个雨伞啊他特别喜欢，他主要是喜欢，可能有一些珍藏的价值啊，不想扔了，但想问一下什么地方可以修雨伞，谢谢大家了。 真是少了，我们小时候就在胡同里头走街串巷，你知道修理雨伞那个吆喝声音就是你说的捏着嗓子说出来的， 怎么 悠悠长长的 啊， 修理雨伞那么一个味儿，我学不出来。 哎，我记得原来香洛还在主持节目的时候，香洛给我们学过什么 啊， 是修伞呀、啊、还是修锅修碗啊，学的也挺像的啊。 修锅修碗 啊， 北京的那个动静更大，它是那种特别高亢那个嗓门、嗯、就以前广铝锅叫钢种锅你知道吧 啊， 有钢种锅花底、啊、这个味道。 你这一下就把我们拉到了儿时的记忆啊，都不需要儿童节了是吧？好吧，我们今天满满的都是在回忆当中啊，不过这个回忆都是甜甜的和暖暖的、嗯、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拜托天通苑的朋友们给打听一下啊，这位听众想了解一下，就是天通苑那片、 嗯、 哪有卖白色水剂油漆的？ 哦，白色水剂油漆零卖的啊，人家不要批发，可能就是少量的一点点，别买太多 啊。就是普通白油漆吗？水剂油漆和白 油 漆有什么区别吗？ 我也不懂， 不懂哈。 你这施工这活儿，实在不是强项， 不懂我们就不说了啊。就哪位知道啊？那附近的哪有卖白色水剂油漆的啊？ 嗯， 谢谢了。电话是18701519037，18701519037。还有一位听众呢，问了一个还是挺专业的问题啊。 啊， 他说听说北京的老人可以到中华遗嘱库天津分库去预约立遗嘱，是吗？ 嗯， 是的。 对，我们专门就您这个问题给您查了一下。现在呢是这样，咱们北京啊，现在可能大家这个意识上已经比较更新了，很多老人呢都已经预约在咱们北京的这个遗嘱库呢去立遗嘱、 嗯、 结果导致呢在北京现在排队很严重。 对，据说就是现在已经约到明年的7月下旬， 对， 才能够预约您去免费立这个遗嘱了。 是， 等就得等一年的时间差不多啊。 因为人家这个遗嘱库呢是要真的切实的确定是老人您本人的意愿，然后查您的各种包括房产证啊，什么有价证券呀、啊、银行的这些存款存折啊什么的都得登记清楚了，说基本上可能一天也就是能给20位老人立上这个遗嘱。 对， 但是呢这个需求量现在很大，所以后来人家说天津那块相对来说空闲一些，坐着车火车反正半小时也就到了，您可以考虑到那边去立，这个效率都是一样的。 对，如果说您不愿等待那么长的时间啊，老人家身体也还可以接受的话、 嗯、 可以呢到天津分库去立遗嘱。据说目前那边呢如果您预约的话呢只需要等待3个月的时间 啊、哦、 就比我们这儿要 短得多 啊，短得多嘛，咱们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啊。 对对对。 不过呢这个立遗嘱啊也提醒大家，就是它是有一定范围的，不是说你什么都可以立、 嗯、对, 对， 而且有一定的要求。 嗯， 我们简单说一下吧。那么中华遗嘱库呢面向老年人进行免费服务，凡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填写申请表之后可以免费办理遗嘱咨询、登记和保管业务。 对， 嗯， 如果要立这个遗嘱的话呢有几种方式啊，电话预约、预约卡或者呢网上提前预约都行，然后呢就是进入排队等候的这个阶段了啊。 嗯， 到您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会提前通过电话的方式呢告知老人，邮寄或者是现场来领取一个排队卡，等到了您约定的那天之后，老人呢可以到登记中心来进行现场办理，也是要再经过一次信息核实、咨询、起草，然后同时还有咱们这个老人的精神状况的评估，确定是您本人的意愿，最后呢进行登记审核，2个月左右就可以拿到一个正式的遗嘱证啊。这个遗嘱证呢会由中华遗嘱库进行保管。 我们怎么说的那么溜了？因为这个问题啊是昨天下午我们看到听众朋友发过来的，所以我们就一大早把它查了一下，因为这个比较专业啊，而且呢也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就详细的说一下啊。还有呢就是办理遗嘱的老年朋友呢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是， 什么条件呢？首先是年满60岁，而且呢、嗯、户籍和资产都在大陆 地区。 对, 对， 其中广东分库呢、嗯、可以免费为60周岁以上的港澳台同胞办理，这是他们那片的事儿啊。 嗯， 还有呢就是老人能够自行前往登记中心进行现场办理，平时同时呢具有书写能力，口齿清楚，视觉正常，听力正常， 嗯， 有文化，认识字儿，能够使用汉语，那么资产在自己或者其他共有权人名下，这都是要求啊。 对， 而且呢就整个的过程必须本人得出席， 没有代办这一说，说我弄个什么授权书啊，什么弄个公证书别人代办， 不行， 这不行啊。 对对对， 嗯。好，如果大家还特别想关注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啊，您可以看一下是昨天的还是前天的北京青年报、 嗯、 应该也是登了挺长的一大篇啊、 嗯、 写得挺细的啊。 现在大家这个意识其实都已经有了，也不会觉得说这是什么不吉利的事情、 嗯、 其实这是在对咱们提前做好准备，别说真的是老年人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知道我们有些好朋友， 嗯， 就是他每次去出国玩也好，或者去哪玩也好，如果要坐飞机的话，不是都要买保险吗？走之前他就会把他那个保险单都给交到一个身边的好朋友那儿， 亲， 就是万一真有事儿的时候，他说你帮我把这个给我爸妈 啊， 就不让爸妈着急。但是年轻人，我们现在实际很多人根本不在意这个事情，就还是真的把准备工作做足，这是最重要的。 亲， 啊，怎么着？你打算把你的保险给我是吗？ 我什么都不说了，你懂的。明儿早上我就上飞机了，好吧？我们有些问题呢，还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包括这个有听众都说了，说那个油漆的事儿 啊、 嗯、 说天通苑龙德广场内的白安居有可乐瓶那么小的剂量卖那个水剂油漆、 哦、 啊， 这好啊， 很快很快是吧、 啊、 行，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呢，也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我们先来关注几条。哎呀，我今天这个嘴啊， 是这个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行业不管 有点嫖你知道吧， 不是嫖，这个真得替方明说一句，不管我们自己承受着什么样的痛苦，该说话得说话。方明今天是一个很严重的口疮，他今天像说什么八百标兵奔北坡这种啊，是会非常非常吃力的， 要不然我歇了，你来得了啊。来说一些转让的信息啊。 嗯，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护理床，有轮子，原价3400，现在呢减半，那就是1700啊。东西在前门，电话是6301-6988，6301-6988，电话有八的都交给我啊。 好， 这位朋友要搬家，转让一个伊莱克斯的燃气灶，双眼儿，50块钱，东西在东五环，电话是13520116775，13520116775。 你要仗义的话，从0到9你全包了。OK， 会有一些词不用爆破音的，对吧？ 好吧，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小朋友用的啊， 嗯、 至高学步带 哦， 就学习走路的那个袋子， 拴在腰上的那种、啊， 全新的啊，100块钱。 嗯， 电话是15901153055，15901153055。 这装小嘴的这种词儿你就不怕？55，这嘴都是闭着的。 那也疼 是吗？ 好吧， 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转让一个助行器，拐杖就是啊，89成新，应该助行器是那种四个爪的，我估计啊，原价400多，现在80块钱有商量，在海淀区的八里庄，电话呢是18701519608，18701519608。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全新叫尤利特牌的手持吸尘器，那我估计就是车载的那种，小的很方便，说胶直流两用，带动力型环保锂电池，有包装说明书合格证，购买2年没用过，原价139，现价50块钱转让，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电话联系13661383307，13661383307。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哑铃、握力器等等适合做恢复训练用的器械，价格可以商量，电话呢是13717721228，13717721228。真不说话了你。我来啊。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大家伙，柜式空调，买了以后啊就搬家了，所以一直长期的放置没有使用，可以微信先看一看，也可以上门试用体验一下，电话微信同号13811780025，13811780025。这同事啊，仗义啊，你知道。 好，你歇会儿啊，我们先来看看大家反馈的一些信息啊。 哎， 刚才有听众问什么来的啊？杭州的事儿。 对 啊，这位听众 回馈了 我们的网友数据啊，网名啊，说苏杭现在天气非常凉快。 嗯， 我们是前天星期天才回到的北京，就刚从那儿回来。 哦， 说没想到从凉快地儿回到北京，又干又热，还觉得挺不舒服的。说现在那边真的挺凉快，挺舒服的。 是。 那这个听众朋友您就抓紧去，回头要不然您奔那儿去的时候他倒腾过来了， 转过来了，南北方是吧？ 这个有时候真的没准儿。就咱们从气象学的角度来讲啊，它有一个叫副热带高压，一旦北抬，这东西抬到哪儿，哪儿就被高温控制。有一年我印象特深，那会儿就晚上在新闻联播以后看那天气预报，你说看南方地区什么以前这几个火炉啊，武汉呐、啊、江西呀、啊、真的南昌什么的这些地儿，都是33、34度，也就这样了。啊，一看天气预报，哈尔滨39度。 这个闹不清楚啊，咱也就甭跟他较劲了啊。这位听众也是要出去玩，他想问问帮帮团的团友们啊，他跟爱人两个人，打算8月底9月初去日本旅游，打算去几个地儿呢？东京啊、富士山呀、名古屋啊、伊豆半岛啊、箱根啊等等。 呵， 说那边的气温是多少？应该带什么衣服？其实这个气温反倒好查，因为有很多软件或者是就百度上就能查到哈。 对， 提前7天。气温具体带什么衣服您可以根据这个气温来调配，主要是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我觉得 对， 8月底9月初那个时候您干嘛非那会儿去啊？ 假期里面人可能相对会多一些，对，如果说不是带着小朋友一定要救活孩子们的假期的话呢，可以稍微的错一错。不过8月底9月初啊，应该说还好，已经就是 都回来了， 学生旅游团已经出游的都回来了 啊。就保险起见的话，其实9月1号过了之后，或者8月31号之后， 哎， 是吧？ 那会儿票价可能就很便宜了。 哎，人家说我这8月底指的就是那天，行吧？您挺会算啊。行，哪位呢？对日本比较了解啊，对这几个地方比较了解的话呢，可以跟这位网友分享一下啊，主要是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听众提的问题啊，跟小朋友有关。 他说，宝宝现在1岁多了，眉毛还是很淡，这长大了以后能自己好吗？首先说眉毛浓还是淡啊，这不是好不好来评价的，这就是每个人自己的长相。他就算一直淡，有的人人家就是这种淡淡的，咱们说蹙峨眉那种感觉 啊。就是毛发的颜色其实跟遗传是有很大关系的，而且据我的观察和了解啊，小孩儿就小小孩的那个眉毛它就是很淡的。 对， 宝宝一般那个眉毛它出生之后它是会定型，但是颜色的深浅确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变化。 小时候就是嫩嫩的， 头发一样。 对对对、 啊、 稀疏一些。 对，但如果说您家里人都是这种淡眉，那可能它就是淡眉。 我现在反正能告诉您的是，就是小时候就算浓眉大眼，到一定岁数之后，这眉毛它该秃啊它也秃。比如说您看看我现在的样子。 好吧，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属于儿科的问题啊。如果是属于儿科疾病的问题的话，如果明天我们可以问问李主任，明天是儿童节嘛，我们可以请一位儿童的儿科专家来我们的节目。那爷爷奶奶们、爸爸妈妈们、姥姥姥爷们啊，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今天其实就可以传给我们啊，明天我们会一并为大家提出的。好了，第二时段我们再说。 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

满足了我出游的愿望。 嗯， 哎呀，再次感谢我那像妈妈一样的老师。 那会儿的老师真的是，我印象中也有，我小时候生病的时候，就是老师忙得过来的话，就是我生病了，放学以后老师到家里来，专门把这一天的这个课给你简单的说一说补上。老师忙不过来的时候，就让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几个同学带着那个课堂笔记什么的。我当时在住院，每天下午有几个小朋友就到这个医院里面来给我讲课。 哦，你还住过院呢？ 我住过院，小时候有一次病毒性痢疾。 太好了。 什么心态？ 还有这出呢是吧？好吧。嗯，反正现在的老师和那个时候的老师不一样，因为现在的孩子跟那会儿的孩子不一样，现在家长跟那会儿的家长也不一样了啊。 忙不过来。 是，好，那说到这个嘴上长口疮啊，长这两个大溃疡，好多听众还给我带来了春天般温暖的慰问啊， 哎， 谢谢大家。 大家也分享分享吧， 对， 这都是挺有帮助的。 主要就是如果跟我有一样情况的朋友啊，你听听我们听众朋友是怎么说的啊。 对， 这位说天热，首先别吃辣椒， 是， 多吃青菜。说你这胃火太大了啊， 嗯， 你可以吃维生素 B2， 然后一周你就好了。 哎，嗯，另一位朋友说呢，我也是患过口腔溃疡啊，医生给了些维生素 C 片啊内服，结果呢我无意中发现当时呢有这维生素 C 片啊碎了，我想也别浪费了呀，我就含在嘴里了，结果含在嘴里的时候呢正好就压在我这个溃疡创面上了。 哦，好疼。 当时是很疼，可是十分钟之后哎呦没感觉了，不出半天长好了。 嗯， 巧了发现这么一个。 还有一位听众啊，木木刚才给我提供了一个方子，好像是刷屏了，我找不着了。 我这儿呢有 什么西红柿配 蜂 蜜是吧， 蜂蜜拌西红柿来一顿就好了。 这个可以有。谢谢大家了啊。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的回复和反馈啊。 嗯， 说到这个空调的问题啊，大家还是蛮积极的啊。 对， 有位听众说，中午每天10点左右把窗户关上，说这样呢外面那个热空气啊就进不来了。 对， 说另外一个屋把空调打开， 嗯， 然后呢用电扇给它放门口，把那凉气吹过来。 对 啊，说这样别的屋也能降温了。 是，这种就等于是能让屋子里头空气流动，然后呢又您待的那个屋子不至于有空调的冷风直吹，有时候这身体真受不了。 嗯，对， 太寒。 还有位听众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晚上睡觉如果特别热的时候啊，记得要开到睡眠功能。 对， 就好多人就忘了。 嗯， 说开到睡眠功能的时候呢可以基本上节20%的电。 嗯 嗯，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说夏天用空调啊，如果刚装的空调是那种壁挂式的话呢，应该高点，放高点放。 对， 嗯，说有利于空气对流，室内的气温呢能尽快降下来。那反过来冬天是不是就得低点？ 谁家能把空调来回来去搬呀。冬天咱们空调还是一个点缀，最好冬天还是用咱们正常的这个地暖呀，或者是这种暖气管， 嗯， 暖气片这种方式来取暖啊。 其实主要是那个出风口你可以调上或 调 下嘛， 下，对， 哎，通过这个来变换一下啊。 夏天的时候尽量朝上，等着冷空气自然沉降。 嗯， 还有听众分享说可以配合电扇遮阳帘儿，哎，这个比较实际。 对， 是吧，就是把太阳光挡住嘛。嗯，说电扇的吹动力呢可以将室内冷空气加速循环，冷空气分布均匀，然后就达到比较好的冷气效果。 是， 也可以节电， 嗯， 省空调。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窗帘避光的这个功效， 嗯， 也是挺大作用的。 对，咱们尤其在这种就是现在这种天啊，早晚您通通风，屋子里头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异味的来源的话，到中午就差不多这点开始，一直到下午4-5点，最好把门窗都关严了，外头那个热空气， 嗯， 那真的是热浪，那个感觉受不了。 好， 嗯， 还有听众呢回复了宝宝眉毛的问题啊，这位家长说宝宝的眉毛一般是在6个月左右就会变得浓一些，变得黑一些。他那都1岁多了，他说也， 嗯， 也有一些宝宝眉毛本身就是很淡很稀的那种，所以一直不太黑，说跟遗传因素是有关系的。如果他爸妈的眉毛就比较淡，那宝宝的眉毛可能就是会比较淡的。 嗯，对对对。 嗯，还有听众说随着饮食越来越丰富啊，体格越来越健壮，宝宝的有些眉毛啊头发呀，啊，也会越来越健康的。就你现在看着稀稀拉拉的，哎，确实有些长大之后呢它浓密了，颜色就会变黑。 对， 嗯， 这个它跟黑色素沉积啊，然后包括激素水平的变化也都是有关系的。 嗯， 嗯，所以你也甭太着急了啊，可以再等等啊。 嗯， 明儿我们把这问题也问问李主任啊，看看就是孩子毛发的生长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啊？ 大人的也帮我问一下。 你这得上皮肤科，你知道吧？儿科人不看你这个。好，还有听众分享了关于干的柠檬片和新鲜柠檬的区别。这位听众说的还是挺有用的，说新鲜的柠檬片的食用方法很多，说除了可以泡水的话，还可以当做调料，制作甜品。而一般干的柠檬片，它只是用来泡水泡茶喝，就相对于使用来讲，它的局限性会小一些。 对对对， 嗯， 鲜柠檬是可以很多凉菜什么的，直接把那柠檬汁挤在上头拌一拌吃的， 吃生鲜什么的。还有就是鲜的柠檬切开之后啊，你需要可以保存，柠檬片就不需要了，就保存起来，相对于来说干的柠檬片 更方便， 更方便一些。 对， 专门说跟这营养较劲的话，说差异确实不是太大，不是太大，可能有一点点，但不是那么大啊。 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个品牌的二手液晶电视，希望在40寸到56寸之间，九成新，价钱呢希望在700到800元左右，最好有包装箱、说明书、保修卡、发票。联系电话呢是1870149649018701496490。这位朋友呢想求购26的捷安特女士自行车一辆，接受价格呢是100元左右，联系电话呢是13520103548 13520103548。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老人坐的轮椅，电话是1368331910413683319104。还有一位朋友呢想求购一辆电动车啊，我建议您呢其实等一等，因为咱们昨天新闻里面大家可能也看到了，我们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管理的新政啊，马上呢就要这个出台了。虽然对旧有的既有的这些产品留了一个3年的叫做缓冲期啊，但是呢最好咱们从安全角度考虑，老式的这种速度又快又沉的电动车，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再去买，在路上骑真的太危险，太危险。咱们新的这个我们的管理规定已经明确了，电动自行车首先要上牌，要经过咱们的这个商业部门的这个认可，许可销售才可以销售，去登记上牌。有一点就是要求最高速度不能超过15公里每小时，这是保证安全的一个基本，别一味的求快求猛，那都是拿您自己的安全在当儿戏。 嗯，等这个细则出来之后呢，如果说有一些违规的情况，那我们节目当中呢将不再发布有关求购和转让电动车的信息了。 对的，没错。 好，我们再来看几条转让的信息啊。这位听众是自带广告词儿啊，说六一儿童节就快到了，我们家两个年轻人啊，按照孩子的要求买了关于讲静电道理的玩具，结果呢俩人就买成了，有俩 啊， 说原价呢60多，说现在呢我就打算30块钱转让一个新的，还没开封呢啊，谁家有宝宝啊可以跟我联系一下。不知道这个适合几岁的小朋友，就转让儿童的东西啊一定要说一下年龄段啊。电话是88596821，在紫竹院西边，88596821。 你说现在这孩子能说不幸福吗？ 嗯， 人家现在讲个静电道理都有专门的玩具，还60块钱一个。 过去呢你就净搓头皮了吧， 就拿尺子在头发上蹭两下然后去吸纸片啊，或拿气球什么的在身上蹭一蹭然后往墙上一贴，不一样也是玩吗？ 现在学校也这么弄， 那这干嘛买这玩具啊？ 这它不一样嘛，不一样嘛啊，要不然卖谁去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套组合音响，480有商量，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 嗯， 就是那种那个音箱特别高，然后中间有俩音响的，就那个东西啊。 对对对， 嗯，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价格可以商量啊。电话是15711001571，哎，这电话好记啊，15711001571， 这是特地选的， 嗯， 首尾是一样的哈。这位朋友呢是有一个成人拐杖，铝合金色，橡胶好。腋下有海绵，垫着比较软啊，舒服。只用过一次，99成新，原价150，现在100转让，可以调高度，价钱还可以再商量。东西呢，在海淀的西北旺，电话是13641224097，13641224097。 这位朋友呢，有全新的哑铃、握力器等适合做恢复训练用的一些 健身的东西、 康复治疗等于是。 对，哑铃、握力器，价格呢好商量，都是新的。电话是13717721228，13717721228。 这位朋友呢转让一个纯实木的写字台，95成新，分上下两部分，上面呢是书柜，既可以放书也可以放一些工艺品，下面呢是写字台，在底下还有一个那种抽屉柜啊，是5个抽屉的，那应该挺实用的。1米5×65×77，这是长宽高啊。买的时候嚯这么贵呢，9980。哦，纯实木写字台那是、现在是 沉， 2600转让，这您得带着车或者带着搬家公司去拉，要的话 还得带着钱啊。 13701289366，13701289366。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反馈的一些信息啊。这位听众说，我在帮帮团求的高倍轮椅已经求到了，要特别通过电台感谢孙先生，让我到家里看了轮椅的样式，还给轮椅打气，说一直啊推到车站，还帮我抬上车。他待人诚恳的精神呢，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学习的。谢谢帮帮团里的所有的热心肠们。这位朋友说，谢谢帮帮团的帮友们，我的35牌座钟已经找到晶石表店修理了。啊、哦，就前一阵有听众要修那座钟嘛、说是一位帮团的王大姐告诉我的，多谢王大姐，也多谢帮帮团的所有团友们。还有听众呢分享了关于那个昨天买藜麦的事儿啊，还惦记呢，说想买藜麦的朋友您好，马甸大集就有，说那摊位啊在最里边卖豆皮儿的旁边，写的巨清楚哈， 卖豆皮儿的旁边买藜麦。 您不是他派来的吧？说朋友啊送了我2袋藜麦，国产的黄褐色，说我呢把它跟大米一起啊在电饭煲里头焖米饭、说不用提前泡，就是比平时呢多放一点水，口感呢特别 Q 弹，而且呢还有淡淡的糯米的香味儿。那听众不知道有没有在买到这个藜麦啊，有没有做一下到底什么感觉啊？ 让他这一说这切身的体会，大家肯定更想吃了。昨天咱们是从营养学角度，粮农组织推荐这是一种主食，满足所有营养成分，今儿人就说了口感还好， Q 弹， 是就是尝试新鲜的东西嘛。其实对于生活来讲是一个是一种乐趣， 是 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啊。还有听众的回复了关于那个 VR 眼镜的事儿，昨天不有听众问吗、说他特地啊去看了一篇文章，说那文章好长，国内外的很多专家就是共同判断，因为这还属于一个比较新的物件嘛，说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说 VR 眼镜对人的眼睛伤害到底有多大，当然它相比较手机和平板来说啊、也没有确切的证明研究来断定它的影响就很小、因为各种论据都有。 对， 说对于12岁以下的小朋友呢，如果你很谨慎的话啊，你就不要给孩子玩，但如果你比较乐观，你给他偶尔玩一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对， 他其实后面那句话说的挺对的，就是所有的这些智能用品啊，就是它总有好有坏，有时候好的有时候不好的，有长处短处，但重点是我们要正确的去使用它。都说手机说腿眼睛回眼睛，你不老盯着它看其实没事儿。 对， 对吧，就是你要健康的正确的使用它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他还很中肯的说到啊，就是除了这方面的关注之外呢，就是目前有心理专家提到了、就长期使用 VR 对心理的影响目前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如果家长打算给孩子戴这种眼镜玩的话，就从这几个方面去考虑一下。 是，因为这些东西呢对我们全世界来讲都是新生事物。你说智能手机那不就是从21世纪开始的这10年的后期才走进我们生活吗？它到底你说长期的使用会对这一代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谁都不知道。 对，其实所有的新生事物在它刚刚出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产生一种戒备的心理。 对， 但是呢不见得它就不好，就包括我们使用的一些什么网上支付啊，咱们都担心啊怎么怎么着。 对， 但是呢有很多物品呢还是我们应该注重它的健康使用，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凡事呢都别过度。 好，还有很多听众呢和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个儿童节的一些话题啊，什么儿童节的歌曲啊，我们看了看啊，反正8-9不离10就是那几首歌，就是那几首老歌。那我们也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曲其实听完之后会有点淡淡的哀伤， 有， 因为歌名就挺淡淡的哀伤。 叫什么呢？ 再见了，小时候。 我翻开旧旧的相簿，上面写着给最心爱的宝物，里面有我穿幼稚园的制服，还有一张是我妈妈的笑容。突然 然发现时间变得很仓促，爸爸妈妈变得互相不认输，我放下香炉，偷靠着窗户，看着天空视线变模糊。 风雨难过关， 我们就这样紧紧牵起了勇敢。 冰冷的女孩， 她从来不爱我，手提还摆着被退回的温柔。 再见了，小时候懵懂的我，现在的梦一直承受，风在朗诵。 小时候虽然年纪呢已经不在，但是我们特别爱说一句话嘛，童心永驻。 对， 永远有一颗孩子的心哈，积极向上，充满了好奇。 对，有的东西呢虽然我们可能百般的不情愿，但是呢他该走的时候还是会走，该再见的还是会再见。比如说这位朋友啊，您这问题这个我们刚才就看到了，挺替您惋惜的啊。我们的一个老朋友说，我的这个手机发生了这么个问题，电池啊，就算我充满电以后一整天不用，24小时之后也没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您该跟他说再见了。这个电池呢，使用到一定程度之后，它的这个储存电力的能力也在下降，就算您不用，它也会很快的消耗完毕，基本上呢，就说明这个电池已经到了该更换的时候了。 好吧，那基于此歌献给您和您的手机电池， 这只是电池，手机可以用 吧？手机电池啊， 对对对啊， 再见了，我的电池，你辛苦了。再见了，小时候。不过离我们今天节目再见的时间呢还有两分多钟啊。 嗯，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热水七柠檬 VC 会破坏吗？ 嗯， 开水肯定会破坏， 开水不行。 对， 80度以上应该是， 80度以下吧， 就是80度以上就会破坏、 就会破坏。 80度以下是没问题的。 对，就如果您要泡的话呢、就是水温不要太高就可以了啊。 对， 另外他说长期喝这个柠檬片泡水啊，它那个酸对牙齿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及时的漱口刷牙问题不大，但是呢就是仅从补充维 C 的角度来讲，也没有必要长期专门在生活中去喝柠檬水，因为我们日常的饮食其实只要做到均衡不挑食，维 C 含量是够的。 嗯，而且就是它有一些吸收的问题，每个人吸收的这个能力啊也不是太一样的啊。 是、 就是营养均衡是最好的。 嗯， 还有听众的说，刚才那个静电玩具啊是适合6岁以上的小朋友玩的、 哦、 和聪明的小孩呢3岁以上就可以操作了，说我这个如果谁需要的话可以转让啊。他说好像挺难买到的、静电玩具类好像还不太好买。 是吧、 广告做得好、 嗯、 好，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快到了啊，我们再抓紧的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有2张国家体育馆水立方戏水乐园的票，说这个周末就可以用，刚好是儿童节嘛，原价呢是400，说打算是280出手，有需要的可以通过13683135570联系，13683133557。 这位朋友转让一口泡菜大缸，直径52厘米，高60厘米，200块钱，电话是13671233950，13671233950。 嗯，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